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 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 Joy， 是跟你一起在心灵成长的路上共同探索的朋友。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个心理作家。今天我想一起带你探讨的书的名字叫做《可爱的诅咒》。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呢？首先要从什么是可爱的诅咒开始。其实这本书并不是针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很自私冷漠的人。我们所说的可爱的诅咒的那些可爱的人，是指那些把善待他人，比如说和蔼啊、慈悲、讨人喜欢等等，当作是唯一的行为准则，却因此受尽委屈的人们。如果你也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觉得自己除了友善之外没有其他的思维交流和行为方式，那么这本书就是给你写的，今天的这一个小时也是为你而播。可爱的人的生活之所以会被摧毁，是因为他们以为要让别人喜欢自己、爱自己并且接受自己，就必须按照别人认可的方式为人处事，其中包括始终有礼貌，让自己变得有趣，让别人觉得愉快，不要让他人失望，从不说不，防止冲突，以及一切以他人的需要为先。这些可爱的人觉得说出自己的需要意味着自己会受到排斥，并失去已经得到的爱，于是他们只能压抑自己，不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包括愤怒和委屈，只能在内心默默地承受着煎熬。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举两个我自己的例子。大概在5年之前，那个时候经常会有一位好友在半夜的时候来找我，通常可能是晚上10点或者是更晚的时间，希望在我这里留宿。我记得有好几个晚上，其实我非常的疲劳，很想自己一个人休息，可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到可爱诅咒的人，因为我很害怕拒绝别人，也害怕别人说我自私或者是我只考虑自己，因此每一次当这位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都非常好心的收留了他。可是我知道自己那天晚上过得并不愉快，可能那天晚上他过来的时候跟我聊一聊天，我们聊到很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又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给他做早餐，然后面带微笑的送他出门，或者是跟他一起去出门。可是我知道其实整晚我都没有休息得特别好。我想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之前的生活当中，很困扰自己的一点是，我经常会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哪里来的呢？这些事情其实同样跟我没有办法拒绝别人有关。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希望我跟他一起翻译一本书。当我扪心自问时，尤其是现在扪心自问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其实并不是我想翻译的。可是当时因为朋友是如此带着如此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并且我不想让他失望，所以我就答应了下来。可是我其实并没有时间去翻译这本书，并且因为这本书并不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所以我拖了很久。最后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是因为不想让他失望而接受了这个任务，可是后面我仍旧让他失望了，并且让他更加的失望和生气，因为我一直在拖延，一直没有完成。跟大家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那些可爱的诅咒，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别人，我们一定要去满足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一定要去讨好别人，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是害怕别人生气，等等这样的特质。这样的人可能就是可爱的人， 也许这本书就是想教会我们首先认识到自己在哪里有可爱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自由的做出行为选择，而不仅仅是永远委屈自己，把别人的期待和别人对我们的要求放在首位。作者在书的最开始其实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他自己的故事。有一次在一次派对里面，他因为跳舞的时候摔了一跤，其实他的胳膊当时已经轻微的骨折了，可是他竟然就跟没事人一样拍拍屁股从地上坐起来，然后继续跳了 好多支舞。在整个这个聚会结束之后，他本应该去医院的，可是他继续忽略自己所有的身体感受。然后紧接着他的几个孩子就要开始夏令营的活动了，他竟然开车跟孩子们出去玩了好几天，并且在这期间虽然他手臂非常的疼，但他竟然坚持开车，并且在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划桨的时候坚持跟别人一起划桨。整个这些事情听起来都非常的疯狂。十天之后，当他终于觉得受不了了，跑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都非常讶异地问他说，你确定你真的是十天之前把自己弄伤的吗？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可爱的人的行为，或者说在他身上的这种可爱的诅咒几乎要他的命时，作者开始真正的反思自己在整个生活当中是如何被这种可爱的诅咒所操控的。那么这其实也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契机。在今天的这个部分里，我想最后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故事也是作者在书里面举的一个例子啊。故事的主人公叫 Susie 有四个孩子，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 Susie 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他母亲独自一个人养大了6个孩子，身兼了3份工作，不分昼夜的赚钱养家，所以孩子们根本没有办法从母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照顾，所以他们很早就不得不想办法自给自足。苏西钦佩母亲的辛劳、坚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他希望能够给自己孩子足够的关爱和照顾，以弥补自己幼年时的缺失。于是他选择了做一名全职妈妈，当然这项工作非常的辛劳。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苏西的一天。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很多方面也非常的典型。苏西早上6点去遛狗，然后呢做早餐，打包午餐，送孩子们去学校，再匆匆忙忙的赶去参加学校筹款委员会的会议。当他要离开会场时，手机响了，是他的房地产经营商打来的电话。他的房地产经理人提醒他，他的新租户将要在3天后搬到他母亲的公寓中，问他能不能买几个新柜子。他觉得非常愧疚，好像自己的过错被人指出来了。于是他抓起了外套和车钥匙，立刻就去了宜家，在那里买了几套新的衣柜，然后装了一卡车，在收银台面前排起了长长的队。这个时候他手机又响了，是之前已经约好的几位老友一起吃饭，他们打电话来跟他确认今天一起吃饭的时间。这个事情其实是他们早就约好了的，但是当房地产经理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在这一天当中，恐惧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Susie 试着一手包办所有的事情，让每个人开心。最后他虽然晚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还是匆匆的去赶去赴约。然后在停车的时候，他不小心撞上了旁边的一辆出租车，这一切都糟糕透了。 满满当当的生活还要继续，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接孩子，监督孩子的作业，直到他开始发抖，并且觉得恶心。迟来的这种震惊和疲惫感，最终让他不得不去床上躺一躺。这都是我的错，他说。我应该说不的。Susie 的这个故事其实其中有一个隐藏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平时可能很少觉察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死板的个人规则。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使用一些词，应该、必须、总是、永远不要这类词的时候，你就很可能把某一个信念变成了一个非常死板的个人规则。比如说，最开始跟大家讲到作者自己的例子，他之所以手轻微的骨折，却10天都不去医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大脑里有一个刻板的规则，不要小题大做。而在 Susie 的故事当中，他之所以要立刻去做所有这些事情，并且把所有的负担都放在自己的肩上，直到自己累得觉得恶心，可能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他觉得他必须让每一个人满意。并且通常当我们不能觉察到这些死板的个人规则的时候，我们会无条件的去执行这些规则，以至于最后这些规则把我们弄得精疲力竭。还有这些可爱的人通常都会有一些被特质化的品质。作者提到，在他的家庭里，坚强就是一种被特有化的一种品质。这样想起来，其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也同样有这样的坚强的规则。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当然因为她从小的成长经历，她经历了文革，从小失去了父亲，被母亲送到了自己的外公外婆那里生活，直到她上初中的时候才回到了自己的家庭。而在她的家庭当中，她扮演的角色是那个永远为家庭出头，永远为家庭的所有的烦心事出头，并且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以说，她几乎没有机会停下来去给予自己一些慈悲和同理心，没有机会停下来允许自己悲伤，没有机会停下来去看到她那个时候仅仅是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一家之主的角色。所以在他的家庭当中，被特有化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同样也是坚强，并且永远都不要流泪。很不幸的是，在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继承了母亲的这种特质。所以说，不要小题大做，坚强，不要悲伤，要永远乐观，所有这些品质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宰着我自己的生活。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些非常死板的个人规则，这些让我们成为可爱的人的诅咒，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觉察它？当我们觉察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改变？当然，我相信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们每一小个进步都需要很大很大的努力，但是它不是不能达到的。在我学习了心理学8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很笃定地说，跟8年前的自己相比，我真的在很多时候已经变得更加的灵活。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作为一个可爱的人，我自己也是一个可爱的人，那我们身上那些可爱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美好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仍旧可以做可爱的人， 但是是在我们自己愿意的情况下，这里是有一个自主在的。也就是说，最后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摒弃掉所有我们可爱的品质，而是说当我们真正想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我们可爱的特质，或者我们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想要去表现出我们可爱特质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而当我们觉得很劳累，当我们觉得委屈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我们可以拒绝。这就是我们想做到的，让自己可以灵活地应对这种可爱的品质，而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让它变成一种捆绑我们的死板的个人规则。我们讲了那么多可爱的诅咒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相信你一定很好奇，这些可爱的诅咒是怎么来的。通常来说，这些可爱的诅咒来自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主要抚养人、我们的老师或者是其他人，来自他们对我们有条件的爱。在这里，我想首先给你讲一个作者在书里面提到的 Monica 的故事。 Monica 说自己是一个1000瓦的灯泡。为什么这么形容自己呢？ Monica 说无论在任何的情境下，他都必须做到让所有人开心。他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十分不安。他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去交朋友。尽管他和自己的另一半相处得还不错，但是他好像有非常严重的社交恐惧，而这种社交恐惧已经导致他和伴侣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尤其是他不想花时间跟伴侣的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时候。一眼看过去， Monica 好像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种遇到可爱的诅咒的人，但是随着跟他的交谈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明显。他没有办法去维系友情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付出的太多，以至于觉得精疲力尽，难以支撑下去。这种习惯存在已久，而且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 Monica 根本不想要去改变它。我做不到和别人相处时不去付出，他解释说，我只知道如何去做一只1000瓦的灯泡，照亮每一个地方，振奋大家的情绪。我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只能要么全盘付出，要么就躲得远远的。其实在 Monica 的大脑里有这样的一种信念，他的潜意识里遵循着这样的一条死板的个人规则。当你和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拿出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作者在书里面问他，如果你不做一个1000瓦的灯泡会怎么样呢？ Monica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被吓到了，一直滔滔不绝的他突然沉默了。你在害怕什么呢？作者继续鼓励他。这个时候 Monica 开始哭泣。别人会不喜欢，我无法承受别人一丁点儿的不喜欢，哪怕是陌生人。我对别人的肢体语言很敏感，一点点变化也能感觉到。我不停地察言观色，那才是最让人精疲力尽的事情。后来他们聊到了 Monica 的童年。 Monica 3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一个非常孤立的村庄。他的父亲是四处游走的销售员，常常不在家。他觉得他母亲当时肯定很孤单，也不幸福。每周只有一辆公交车开往最近的城镇，他是个喜欢购物的人，所以我想他那时肯定无聊，也觉得非常的生气和沮丧。我们每天早上送我哥哥去学校，然后回家，一起度过漫长的6小时。我是他的小帮手，帮他做各种家务。我记得我做错事时，他常常勃然大怒，也因此打我。比如说发现餐柜上有一点灰尘，但之后我们也会相处得很愉快。我会为他唱歌跳舞，他会很高兴，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没有人能像我一样让他冷静下来。 作者在书里面举的这个例子，恰恰是我在咨询当中遇到的非常相似的状况。我的一位来访者跟我讲到，她的前男友没有钱，管她要钱。她问我要不要给前男友钱。我会在想，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当然是不要给的。可是这件事情一直在困扰我的来访者，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好像别人一旦伸手管他要东西，或者是向他求助，他就必须要满足对方，否则就是让对方失望。而他的这种可爱的孩子的行，可爱的人的行为，其实来自于他的小时候。同样，他也有一个非常易怒的妈妈。小的时候，他觉得妈妈很不开心，于是他经常哄妈妈开心。妈妈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可是在此之前，其实即使没有被医院诊断成精神分裂症，妈妈也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因此从小他就习得了这种非常可爱的特质，就是不断的讨妈妈欢心。有一次他还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十分的有趣，就是在他回家去见亲戚的时候，亲戚的孩子跟他说能不能请他吃牛排，因为当天他们已经决定吃其他的东西，于是呢他就跟孩子说第二天请他吃牛排。可是当天晚上他睡得非常差，几乎整晚都失眠，而第二天上午一个晚上没有睡的他竟然还答应了自己的另一个好朋友，上午的时候到朋友的家里吃饭。于是他就又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他其实已经非常的精疲力竭，但是他仍旧没有拒绝孩子，因为他很怕已经答应了孩子一起去吃牛排，让他现在拒绝他会让他觉得非常的失望。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让孩子来他这边吃牛排。但他住的地方其实离孩子住的地方并不是很近，所以说孩子当天晚上就没能回家，而是跟他一样在宾馆的旁边租了一个地方。最后他跟我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他开始的时候请孩子吃牛排就是为了让孩子开心，可是他却发现朋友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很开心。我们可能要问自己的是，当我们不断地牺牲着自己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就像我的来访者一样，就像把自己比喻成1000瓦灯泡的 Monica 一样，我们是不是要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这种可爱的行为来自于哪里？作者在书中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到其实很多可爱的孩子是为了生存而变得可爱的。在这里我也想再说一说我另一个来访者的故事。另一个来访者在他5岁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父母之间大打出手。那个时候其实他父母的感情已经破裂了，可是他却觉得自己对父母的关系的破裂是有责任的。他觉得如果他变得更懂事更听话的话，父母的关系就会更好，他们就会更爱他一些。于是他从小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他的父母也经常会夸奖他，说他非常的懂事，说他非常的不粘人，说他非常的会照顾父母的感受和其他人的情绪。可是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让他后来错失了自己本来可以拥有的一份非常美好的亲密关系。他说其实那个时候他一直暗恋着自己喜欢的一个男生，并且跟那个男生的关系特别好，好到两个人从高中到大学一直是非常非常亲近的好朋友。直到有一次这个男孩子跑过来跟他说自己班上的一个女生 向他表白了。而我的这位来访者，没有，从始至终都没有显露自己对另一个男生的爱恋，而是变成了一个圣母和女超人。他跑到这个男生的宿舍里，跟这个男生所有的室友一起探讨如何帮助这个男生追到那个女生。他一直把这个男生的需要放在首位，唯独忘记了自己的渴望和需要。他说，那个时候他是可以把自己当成空气的。其实，在我们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在七八岁以前，我们通常会依赖于所谓的奇迹思维来思考问题，或者说叫奇幻思维。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掌控这个世界，我们觉得别人的行为都跟自己的行为有关。比如说，如果父母离婚了，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如果自己说错了一句话，很可能导致父母关系的破裂。于是，为了生存，我们就变得非常的可爱。说到底，可爱是因为什么呢？作者在书里面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叫做愤怒逃避者，另一种叫做认可追求者。在上一个章节中，我跟大家提到，其实很多时候，可爱的人之所以小的时候从小就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是因为他们得到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或者至少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爱。那么如果说他们遇到非常容易愤怒的父母的时候，很可能他们就会用可爱的行为去协调这种愤怒，去安慰父母的情绪。而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始终得不到父母的认可，于是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可爱起来，去得到父母的认可。罗杰斯曾经说过，我们的认可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来自外界的认可，另一种呢是来自内心的认可。心理比较成熟的人，我们都知道，更多的时候，他们的认可是来自自己的内心的，而不是依托于外界的任何人。可是，可爱的孩子，因为长期的变成愤怒的逃避者，或者是认可的追求者，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把对自己的认可建立在外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当中认识或者是发现自己是可爱的人的来源呢？作者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画一个家谱图。这个家谱图呢，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爷爷奶奶开始，到我们这一代为止，啊，甚至你可以到更远一点的我们的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然后我们要干些什么呢？在这个图当中，请你用圆形去代表女性，方形去代表男性，夫妻之间用直线连接，孩子呢位于父母的下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家谱图当中，你可以去描绘其中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离婚、搬家、外遇，或者活着的亲人猝死等等这些事件。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每一个人，比如爷爷、妈妈等等角色下面写上他的一个主要特征，然后去看一看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所有的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又是什么？最后，作者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觉察一下自己是在哪一个方面可爱的人。说白了，我们之所以会成为某种可爱的人，我们之所以害怕别人生气，或者是想要寻求别人的认可，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方面特别的不自信。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在所有的方面都不自信，这种 可爱的人的特质通常会固定地表现在某个方面，有些人可能是可爱的伴侣，要自己牺牲一切去照顾自己的伴侣。有些人可能是可爱的妈妈，他们已经忘记自己的需求，永远把子女的需求放在的第一位。有些人可能是可爱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父母的面前一下子就没有了自我。还有的人可能是可爱的同事，在同事面前不管其他人怎么欺负他们，或者是其他人怎么样指使他们，他们都无怨无悔，任劳任怨。或者说虽然带着委屈，但仍旧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拒绝和反抗。所以现在请你问一问自己，在生活的哪一些方面你觉得自己受到了可爱的诅咒呢？在下面的这个部分里，当我们已经觉察到自己可能在自己的某些方面受到了可爱的诅咒，我们就要想一想办法，怎么样去更好的面对它，怎么样去更好的觉察到可爱的诅咒在我们身上已经开始运行了。作者提出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也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做的事情，就是从观察自己的身体感受开始。其实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身体感受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你会发现，从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整个面部，还有我们的脖子，以及我们的前胸，整个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储存情绪的一个部分。很多时候，当你感到愤怒、委屈、悲伤等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部分是有感受的。可是很多时候做一个可爱的人，因为又要让自己可爱下去，因为我们不能让自己觉察到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如果觉察到真实的感受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做那些所谓可爱的事情了。所以很多可爱的人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感受其实非常的麻木的。我们可能故意去压抑自己的感受很多年，所以不会能够感觉得到。而现在还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是请你把聆听自己的身体变成一种习惯。你要定期的去聆听自己身体的诉说，确定你的感受是在什么时候通过身体的哪些表现呈现出来的，以及你身体的这些感受和你所想到的以及你所做的有什么样的联系。在这里作者继续给我们举了 Monica 的例子啊，我也想通过这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身体感受的。前面我们提到 Monica 是一个把自己比喻成1000瓦的灯泡的女士，她之所以这么比喻，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在任何场合好像永远都要去取悦别人，永远都要让所有人的开心，就像一个太阳，就像一个1000瓦的灯泡一样。然后 Monica 有一天呢去了乡村别墅度假，她非常开心，因为在度假的这一周里面，他都不用像平时那样 每天做三顿饭了。第一天晚上，他坐在桌子前面跟大家一起聊天，享受美味的家常菜。他觉得有点吵，决定趁这个时间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他注意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嘴巴也很干，他还意识到自己在一杯接一杯的喝水，然后又一次次将水杯填满。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后， Monica 开始回想自己的行为。在家的时候，她吃完饭后几乎不怎么喝水，更不会一连喝5-6杯。突然，一个鲜活的画面跳入了她的脑海。她正在坐在餐桌前，跟全家人一起吃晚饭，其中包括她妈妈、爸爸 还有哥哥。他总是把自己的水杯填满，以至于爸爸开玩笑地说应该直接在桌子上安装水管。妈妈则看起来比较烦，起身去把水壶加满水，尽管莫妮卡已经说了她会自己做的。气氛非常紧张，妈妈经常生爸爸的气，她尖刻愤恨地抱怨自己为了照顾这个家做了多少事儿，而爸爸则总是用玩笑来回应她。莫妮卡听到她的玩笑笑出声，这是爸爸最喜欢看到的，但是妈妈却更生气了。莫妮卡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她只记得自己不断地往水杯里加水。现在她终于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转移不安情绪的行为。莫妮卡突然一目了然，坐在餐桌前和这一群并不了解的人一起吃饭，莫妮卡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儿时家里吃饭的紧张状态，她觉得很不安。于是他的反应就是不断的喝水，别人开玩笑时他就放声大笑，手舞足蹈，就像小时候那样。莫妮卡的故事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觉察自己身体感受的故事。我们每一种身体感受当然都有它的历史，比如说莫妮卡就会发现原来他不断的喝水是因为自己身体里面的紧张，这种紧张可能表现在心脏、口干、呼吸等等。当他意识到之后，他就发现这种紧张的场景跟他小的时候在家里的场景非常的相似。如果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某些强烈的感觉是不好的或者是错误的，我们可能就会学着去压抑它，直到我们不再注意它。但是这些感受其实始终都在，并且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很多可爱的人在最开始的时候能够去压抑以及不表现自己的情绪，可是他们会在某一个点突然的爆发，让周围其他的人都觉得很可怕。我记得很久之前有一位朋友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他说自己在同事面前其实一直是非常友善非常和善的一个人，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生了非常大的气，几乎是有一些歇斯底里的跟同事大吵了一架。但他那个时候不只是他的同事觉得很震惊，他自己也震惊极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他觉得这一面真的好可怕好阴暗，并且也害怕这件事情再一次发生。但其实我们知道情绪不是一下子爆发的，很可能是他已经压抑了他们很久，所以他们会在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去觉察自己的身体感受，经常性的定期的去聆听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还在书里面提到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就是看一看那些被我们删掉的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发现其实我们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是有很多内部对话的，除了我们外在的跟别人聊天的这个内容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内心的对话。这些内心的对话在很多可爱的人那里是被删掉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渴望，我们的不满，我们的怨恨，我们的很多情绪，我们对对方的抱怨等等，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在可爱的人那里被删掉的，因为他们害怕这些内容如果被对方听到，他们会引起对方的愤怒，或者是会被对方抛弃。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有删掉，习惯性的删掉自己脑中的这些声音的习惯的话，请你开始觉察自己在不想做的事或者是不想说话的同时，是不是能够开始觉察到你删掉了什么，然后我们能不能够 重新开始去重视自己内心的这些声音，尤其是那些被我们删掉的声音，然后以一种比较建设性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甚至即使我们不表达，我们也学会去聆听它，而不是立刻删除它。在可爱的人那里，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声音，作者管这个可怕的声音叫做住在你内心的暴徒。我们会发现很多可爱的人，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质哦，这个特质呢，就是他们内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评判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经常会在他们觉得脆弱的时候出现，或者是他们觉得对方会生气，会不认可自己的时候出现。我们可能首先要做到的是判断出这个声音又来评判我们了，而我们需要跟这个声音保持一段距离。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我自己的咨询当中，我也经常运用这样的方式。当一位来访者跟我经常提到他对自己的某些评判的时候，我会让这些评判跟他有一定的分离。我会用这样的语气去问他说，如果我们给这个声音取一个名字的话，你希望叫它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就叫它内心的暴徒。那么这个内心的暴徒通常会在什么时候来找你？他会怎么样打击你？甚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内心的这个暴徒，或者说这个评判的声音到底来自哪儿，或者是来自谁。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的有效，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也会经常的运用。比如说，原来我对金钱其实是有很多障碍的，尤其是在花钱上面。每当我花一笔钱的时候，即使是这笔钱可以说购买了一样我觉得非常值得，或者是我非常需要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仍旧会去责备自己。我会说，看，你就知道乱花钱，你从来都不理财，一点经济概念都没有，难道你就不怕自己老了之后流离失所，然后身无分文，成为一个乞丐吗？我内心的声音非常的严厉。后来我开始问自己，这个声音到底来自哪儿？我发现这个声音好像来自我妈妈。她是一个对金钱比较焦虑的人，她经常会在我耳边说很多很多，这里花钱不应该，那里花钱不好，等等等等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自己每次对花钱这件事情的一种评判，其实那个声音并不是自己，而是来源于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过往的经历。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意识到那个评判的声音并不是我们自己，它来自外界，当然是被我们已经内化到了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声音。当我们能够跟这种评判的声音去分离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跟它进行一个对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客气的跟那个声音说，可是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我已经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再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跟那个声音讲太多的道理，我也会告诉我的来访者说，有的时候也许对那个暴徒一般不断评判你，不断指责你，不断拿刀捅你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声音，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严厉的，非常不容置疑的告诉对方说，请你滚开，请你滚出我的生活，或者是请你离开。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其实特别特别的有效果。当我们告诉那个评判的声音说，我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虽然说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但是我并不需要你。甚至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谢这个评判的声音，跟他讲说，谢谢你又来提醒我，我知道你对我有担心，可是现在我并不需要你，请你离开我的生活。我自己也在生活当中尝试过很多次这样的方法，发现 特别的有意思。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跟大家说的三点，我再重复一遍。首先就是通过觉察我们的身体感受，来觉察我们的情绪，那些被我们压抑的情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聆听自己的身体去听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去觉察那些被我们删掉的在我们脑中的内部对话，很多话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能说，说不出口，或者是不应该说。现在你会发现，其实这些话并不是说不出口，而是我们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评判，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必须是可爱的人，我们之前的那些非常刻板的死板的个人规则绑架了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或者说自动删除了这些声音。现在请你重新听到这些声音，你并不一定要把这些声音表达出来，但是请你听到它，如果有机会用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第三点就是关于去注意到我们内心的那个评判的声音，然后不去认同它，跟它保持距离，甚至去看一看这个评判的声音是不是来自谁，来自过去某个非常影响我们的人，然后让这个评判的声音离开我们的生活。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想讨论的是，你也有权利好好的爱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虽然我们自己办不到爱自己，却希望我们的伴侣或者家人能够突然改变，幡然醒悟，然后学会爱我们。在书里面，作者说，这样的一种想法叫做救赎性的转折点。作者的一位编辑朋友告诉他，好莱坞要求每个故事都要 有一种所谓的救赎性转折点。比如这样的经典情节，男孩遇上了女孩，然后又失去了女孩，最终又和这个女孩在一起了。救赎的部分就是他们中至少有一个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性格转变，通常是一次让人茅塞顿开的领悟或者顿悟，使他们最终能够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救赎性的转折点的问题就在于，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假的希望。通常在我们成年之前，我们就已经听到了太多太多这种关于救赎性转折点的故事，所以我们一路抱着很大的希望成长，期待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些令我们失望或者不够爱我们的人突然茅塞顿开，然后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爱我们。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即使人们想要改变，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说到这里，我想到自己的一段恋爱经历。在这段恋爱当中，其实我对自己的男朋友非常的失望，然后曾经我也非常希望有一天醒来，他可以打电话告诉我说，我错了，我爱你。可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作者说，他和他的来访者们也发现了这一点。当作者请来访者描述一下他们对自己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期望时，答案中往往有以下几条。第一条，为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道歉。第二条，确认他们爱自己，并且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们幻想着对方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亲爱的，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好母亲、好父亲、好哥哥、好伴侣，而且我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我爱你胜过一切，并为你骄傲，请你原谅我，让我们重新开始吧。作者想提醒我们的是，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要发生，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过程，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几年，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辈子。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救赎点，让另一个人幡然醒悟来爱我们吗？还是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学会爱自己呢？所以作者下面所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爱自己， 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也有爱自己的权利。在咨询当中，我经常会跟来访者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父母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你期待的样子，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你一直渴望的那个可以给到你认可、给到你鼓励、给到你你想要的一切的这样的父母，如果你发现他们一次次的让你失望，甚至让你陷入绝望的深渊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现在开始你可以尝试着做自己的父母呢？我们渴望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认可、接纳、宽容、无条件的爱，我们有没有可能给到自己呢？当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遭遇到挫折，如果是我们渴望的那个父母，他们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这些话我们能不能够自己对自己讲呢？所以我想提出的，也是作者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试着做你自己最好的父母。第二条就是学会好好爱自己的艺术。当然我们之所以说学会好好爱自己是一门艺术，就是因为可能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路径要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去发现独属于你自己的一条好好爱自己的艺术。当然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学习，比如说作者在全书当中其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方式。他提到也是积极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每一天记录三件你为自己值得骄傲的事情，你觉得自己做得很棒的，为自己骄傲的，或者是觉得真的很不错的事情，每天记至少三件，并且留意去写得尽量的详细。作者在书中说到，有一个人其实每天晚上他都很难入眠，很难入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会经常的躺在那里去评判自己今天哪里哪里做得不好，今天哪里哪里做得不足，还有什么什么没有办到。可是自从记这个一日，所谓一日三好，就是每天至少三件自己做得不错的事情之后，他会在每天睡觉之前去读一读，而这个行为本身就会让他平静下来，就会让他一下子能够看到自己做得好的部分，而不是紧紧盯着那些所有自己做得还不足的部分。这件事情本身就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睡眠质量。作者还提到，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善待自己的方式，我们单纯的仅仅是为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然后去问心无愧的享受他们。我记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好像做一件事情仅仅是为自己花时间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很久以来我甚至觉得，如果我需要为其他人写一篇文章，如果我需要去做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比如说我想去做的游泳、跑步，或者是学习一门乐器，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放在一边的，或者说他们都不够重要。可是有一天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我真的抽出时间去游泳，抽出时间去跑步，抽出时间去学自己一直想学的画画以及其他的事情。我发现那个过程当中，最开始的时候当然我还是会有焦虑，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时间，可是后面我慢慢的真的很享受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给予我能量的事情。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下面的一条作者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就是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给予我们能量的事情上。首先他说，我们可以对所有的这些事情做一个评估啊，我们可以做一个能量等级的评估。他说我们可以分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呢叫消耗级，第二个等级叫精通级，第三个等级呢叫做乐趣级。 我是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在做起来其实都会有一种感受，做完了之后或者做的过程当中，它是让自己觉得非常的消耗，还是非常的赋予自己的能量，再或者是我们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只是觉得很轻松。那么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首先是觉察到一件事情对我们能量的影响，然后让我们尽量减少那些消耗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对我来说，消耗级的事情可能是跟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应酬，还有对我觉得非常消耗的事情可能是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再比如说精通级的事情，可能对我来说，很多我已经非常熟练的做得非常熟练的东西都是精通级的，但是他们不会消耗我很多能量，但是可能他们也不会带来特别特别多的能量。而最后一种是乐趣级的，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做咨询、写作、画画、听音乐、运动、跟我喜欢的朋友聊天，然后在我喜欢的人面前完全做自己，再或者是发呆，在我当然是在我需要的时候，这些可能都是对我来说是赋予能量的事情。那么请你去列一个清单，把你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消耗你的，那些你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去做的精通级的事情，以及赋予你能量的让你非常愉悦的事情，去列一个清单，然后看一看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够减少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事情，然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些能够赋予你能量的事情上。作者还提出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方法，是当我们觉得孤独或者是焦虑的时候，尝试着跟那个内心孤独或焦虑的孩子对话。因为作者有一种假设，这个假设我也是比较认同的，就是当我们的显现出来的焦虑或者是那种孤独无助的感觉远远超出了事情的比例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孩子在感觉到焦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可能我们15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站在讲台上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发现底下有几位不怀好意的同学一直在嘲笑我们。那一次我们表现得很糟糕，于是从此开始一旦要有公众演讲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焦虑。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好像那个15岁时焦虑的少年或少女一直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作者鼓励我们的事情是，当我们在成年了之后继续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安慰式的和鼓励式的语气跟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少年对话。我们可以跟自己那个15岁的孩子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很紧张，那你能不能先去旁边玩一会儿，今天这个重要的演讲让我来就好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是很有效果的，因为我们会把自己控制自己情感的那个部分，我们杏仁核的那个部分，和我们的这个非常理性思维的这个大脑皮层的部分分开。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再完全沉浸在情绪当中，而是可以更理性的处理这件事情，尝试着跟你内心的少年、跟你内心的孩子做一个对话。每当你觉得你的情感好像超出了一定范畴的时候，也许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作者还在剩下的章节中跟我们提到，比如说如何真实的表达自己，他提出了很多可以拒绝别人的技巧。再比如说他还提到 我们去可以做一种行为实验，去挑战让自己恐惧的事情。接下来他又给我们提出了敢于让别人失望这个想法。可以说在整个这本书里面啊，我读完了之后最让我获益的部分是，我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和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应对我们内心那些刻板的规则。曾经我们渴望从别人身上得到的认可，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上得到。最终爱自己的艺术是需要我们每个人从头开始修炼的。也许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并没有给到我们这样无条件的关爱，让我们成为了受到可爱的诅咒的人。可是长大了之后，这样的刻板规则我们不必再受他们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对我们的影响降到最低，通过不断的去学习觉察自己成为可爱的人的方式，或者说当可爱的那些可爱的诅咒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身体等等方式觉察到它，并且及时的做调整，尝试着做自己最好的父母，尝试着用最友善的方式对待自己，尝试着把精力放在给予我们能量的事情上，学会对别人说不，学会去应对我们的恐惧，尝试着以一种鼓励和安慰的方式跟我们内心那个恐惧和焦虑的少年对话，尝试着让别人失望。所有这些事情我相信都是一次非常美好而勇敢的实验，也期待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实践它。我们的每一小步都会成为巨大改变的一个开始，期待你今天迈出属于你的一小步。我是 Joy。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